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夹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夹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回到自己的铺上之后，刘文山立即就不想女人了。女人给他背来了半口袋炒面，足有25斤。他打开面口袋，抓一把出来，用舌头舔了一下。天哪！这是熟面，是女人用笼屉蒸熟的白面，里面还掺了糖，甜丝丝的。他吃了几口熟面，又用凉开水冲着喝了半碗，然后就把自己铺脚上放的一只皮包拿过来，把里面的衣服都掏出来，将面口袋整个的放进皮包里，锁上锁。这是一只非常好看的皮包，加拿大的产品，是他大学毕业以后进省政府财政厅工作，定了行政18级，月薪100有零，在兰州的一家皮货商店买的。后来工作调到酒泉，皮包也跟他到了酒泉。以往这个皮包里装着他最好的2件毛料服装，现在他把熟面装进去，因为面粉现在是最宝贵的。他在心里计划着，每天补贴1斤，这些面粉足以坚持1.5月到2个月。要是能坚持2个月，农场的粮食供应到时候总是要改善一下了吧。他把面粉装好，把皮包放在被子后边之后，还不放心，又拿出来用一根行李绳缠了几圈，捆紧绑死，然后用被子包起来放在铺脚上，自己倚着被子坐下。他的心宽慰多了，2个月以内饿不死了。黄昏到来了，门外的看守喊：“ 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出来站队。” 往常饿得饥肠辘辘，每一次开饭，刘文山是抢着往外跑，排在队伍的最前面。这一天因为吃了女人背来的熟面，更重要的是有20几斤面粉储备在皮包里，他的心里宽敞了许多，肚子便不觉得那么饿了。所以他慢腾腾地走出地窝子，排在了队伍后边。在伙房打饭的时间，他也是最后一个打饭。打了饭，端着饭盒回地窝子，在门口有个人喊住了他：“ 嘿，刘文山，蹲下蹲下，就在这儿吃吧。” 门口蹲着两个右派，他们就坐在进地窝子的过道旁的土坎上，正在喝面糊糊。那个喊他的人一边喝一边说：“ 嘿，你今天也太窝囊了，媳妇儿来了不叫住一夜休息休息，就把人家打发走了。” 一来是因为有了女人带来的熟面心情好，又因为这天天气也好，没有刮风， 刘文山也就在土坎上坐下了。他说， 没办法，袁干事撵着轿走啊。 另一个右派说， 哎，真是孽障，几千里路上来了，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。 因为心情好，刘文山坐在门口喝完了面糊糊才走进地窝子。可是进了地窝子，他觉得地窝子里边气氛有点不对，情况有点蹊跷。有几个人正挤在他的铺前慌慌张张的在干什么，有几个人各自在自己的铺上坐着，手里捧着炒面往嘴里填。看见他进来，有人小声地叫着， 来了，人来了。 他铺前的人忽的就散开了。他快速地走到自己铺前一看，头嗡的一声就胀大了，耳朵也轰的鸣叫起来。他的皮包被人拽出来了，捆着皮包的绳子被什么利器齐刷刷地切断了，皮包上裂开着近半尺长的一道口子，被人掏出来的面粉把皮包给染白了，把地铺上的床单也染得五马六道的。大概有七八个人手里捧着熟面往嘴里塞，还有的人掀起褥子把熟面藏起来。他立即清醒了，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抢劫。他扭头跑出了地窝子，不顾看守的拦截，朝前跑去，没命地喊道， 队长，我的炒面叫人抢了，我的炒面叫人抢了。 管理严管队的是一个名叫王志民的管教股干事，这个人对右派非常严厉，工作责任心强，每天早晚开饭的时候，他都要在严管队地窝子前边转悠。听见刘文山的叫喊声，他快速地走过来， 谁抢你的炒面了？ 刘文山急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 哎呀，他们合起来抢啊！ 走，我看一下去。 刘文山迅疾地走在前面，几乎跑步一样进了地窝子，王干事也快速地跟了进来。眼前又在演出两分钟前的那一幕，仍然有几个人挤在他的铺上，从皮包的裂缝里往外掏面粉。刘文山说， 你看，王队长，你看。 王干事的眼睛都红了，他拾起过道上扔着的一把铁锨，可能就是割断行李绳和切开皮包的那把铁锨。他朝着刘文山喊了一声， 你让开， 就往过道深处冲过去。有人看见王干事了，喊了一声，王队长来了。围着皮包的几个人立即散去，但还有一个人不愿走开，一只手还在裂缝里掏着。王干事抡起铁锨，没头没脸地打下去。那个人看见铁锨落下来，躲避不及，举起攥着面粉的手来挡，铁锨头正好打在他的胳膊上，就听他哎呀叫了一声，铁锨头把他的棉衣袖子刷的一声划开了一道口子，一直划到肩膀，划开的袖子像一块破布片一样甩着，里面的衬衫袖子也破了一截，胳膊立即就流出血来。这个人是平凉地区一个县的商业局局长，当过兵的。他是因为偷了农场的一只羊吃肉而被关进严管队的。此刻由于手中的面粉被锨头打得撒了一脸一身，根本就看不出脸的颜色来了。他哎呦哎呦地叫着，在地铺上缩成一团，央求着， 王队长，我再也不敢了，王队长，我再也不敢了。 王干事扑上去踢了一脚，凶狠地骂了一句， 驴日的，反了你们了。 王干事是武都人，他操着浓重的方言破口大骂，并且挥舞着铁锨， 瞎熊，你们这帮瞎熊，反革命，怎么越改造越反动啊？抢起人来了啊，拿出来，把你们抢下的炒面拿出来，放回皮包里去。你，就是你，还有你。 他的铁锨指向谁，谁就吓得战战兢兢地把手里捧着的面粉放回皮包里去。那些铁锨指不到的人，却还在吞咽着手中的面粉。 熟面不像馒头，太干，一时难以下咽，有的人呛得咳嗽不止，眼泪都冒出来了，有的人慌慌张张地把熟面藏起来。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，熟面被追回来了，但已经损失过半。有些炒面是刘文山从褥子底下枕头下边扫回来的，夹杂了许多的尘土草屑。有了这次教训，刘文山再也不敢把面粉放在地铺上了。他把女人装面的口袋补了补，并且缝上了一条带子，去伙房打饭和上厕所的时候，把带子套在脖子上，面粉就挂在胸前。晚上睡觉，他把面口袋放进被窝里，抱在怀里。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，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。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正在播出。 刘文山是个有毅力的人，无论每天他的肚子如何饥肠辘辘，无论熟面的香味多么馋人，他每顿饭只吃两小勺熟面。他把熟面加进从伙房打来的面糊糊里，使它稠一点，此外绝不多吃。女人临走时说过，元旦的时候再给他送点吃的来。现有的八九斤熟面，他必须细水长流，否则坚持不到那个时候。他的腿肿起来了，脸也肿了，但他仍然坚持细水长流。他知道，如果两顿就把熟面吃掉了，他立即就会没命了。他亲眼看着同事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。近来，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毯子卷起来抬出去。就是这样节约着吃，熟面也很快的越来越少了，只剩下两三斤了。他的心恐慌起来。女人能不能按时送吃的来呢？到底这样的低标准供应要持续多久呢？国家什么时候才能释放劳教分子？他的意识当中，时间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。突然，他感到农场的情况有了变化。以往，严管队去伙房打饭，旁边总是跟着两个积极分子和几个充当看守的就业人员。可是这两天情况异常，开饭的时候，炊事员把面糊糊提到地窝子来，舀进他们的饭盆里，还允许他们在门口晒太阳了。一天早晨，喝完了面糊糊，刘文山凑到康永明和张维让的身旁说：“喂，你们看出来没有？情况有点变化。”他正在和康永明、张维让议论着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的现象，地窝子的门突然开了，袁干事走了进来，大声地说：“ 报行李，报行李啊！都回自己的队上去，快点，快点！” 刘文山进严管队的时候，这间地窝子里总共睡着34个人。四五十天过去，这儿就剩下整整10个幸存者了，其中包括胡永顺、张维让和他，还有最后进来的康永明。 听东方.com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.com查询收听。 他们几个人都浮肿了，但还没有弱到衰竭的程度。而那六个人当中，已经有三个人起不了床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爬起来坐着。一听说叫他们出演馆队，一个个都振作起来，在几个就业人员的帮助下，摇摇摆摆，脚步蹒跚地往外走。但是刘文山坐在铺上不动。袁干事看见了，走近两步问道： 刘文山，你怎么坐着不动啊？ 刘文山眼皮也不抬，他说： 我不出去。呵，你还住上感情了啊？ 不，袁干事，不是我住上感情了，你把我们三个人捆进演馆队，说是我们吃人肉了，我们说啥话你都不相信。现在你要把情况搞清楚，到底我们吃人肉了没有？ 袁干事皱了一下眉头，大声地说： 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，出去吧，还要搞什么清楚？ 那不行，一定要搞清楚，你不把情况搞清楚，我就不出去，就是不出去。 哟，你还硬得很。 不是我硬不硬的问题，是要搞清楚的问题。现在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吃下人肉的，没有人性的人，惨无人道的人。我要是死掉了也就罢了，可要是有幸活下去，离开劳教农场，还有什么脸见人，还有什么活头？ 嗨，走吧走吧，出去吧。 那不行，我非要搞清楚不可。 康永明因为和刘文山是定西的老乡，他想等着刘文山一起走，这时候就过来劝他： 哎，走吧老刘，走吧，指那个气做啥？ 不，我不走。你走吧康永明，你的事跟我的事不一样，往马耳朵里钉个钉子，受些冤枉也不是大事，这吃人肉的事情可不能马虎，这是人的品质问题。 袁干事看他真不愿意走，也不再说什么，转身走出去了。刘文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地窝子里。大概过了三四个小时，袁干事又回到这间地窝子，他说： 行了刘文山，走吧出去吧，我们查清楚了，那件事我搞清了，是个误会。 刘文山在地铺上坐着，冷冷地说： 真搞清楚了？你不是骗我？ 嗨，看你说的，我骗你干啥？我找了张维让了，也找了胡永顺了，他们领着我去了小食堂，找了炊事员老赵，他说是把兔子埋在坟堆那儿了，我们去看了，就是叫人挖走了，跟你们说的情况一样。好了，误会了，我们误会了。 误会了？说一声误会就行了？你的一个误会，我们三个人可是差点都没命了。 嘿，看你这个人，告诉你误会了，你回队上去就是了，你还想干啥？ 刘文山盯着袁干事那张年轻英俊的脸看了好几秒钟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然后他站起来，默默地卷行李。袁干事叫来了一名就业人员帮他拿行李，他自己端着洗脸盆、饭盆，还提着那只破皮包。他们走出地窝子，袁干事对那位就业人员说： 你把他领到二号病房去吧。 二号病房实际上就是他住过的那间大地窝子。就在他进严管队不久，许多人躺倒了，死亡加剧了。为了延缓和减少死亡，领导把几间大地窝子改为临时病房，把那些生命几近衰竭者集中到这里，派了几个身体较好的右派和就业人员做护理员，端屎端尿。开饭的时候，炊事员把面糊糊送到床头上，不叫他们动弹，以减少体力的消耗。进了病房，刘文山才知道，中央和省委的工作组来过了，过几天就要送右派们回原单位。他在心里暗暗的庆幸，终于熬到头了。